是单身的不是你、愿意为你，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里，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想静静你的好梦，我走的时候 其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多次难以安慰。爱人的心应该没有罪，为何在言语却已在流泪，每天抱着寂寞入睡。 哭哭奢求你还回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见过，也因此